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心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九五九资讯快报。 据公安部消息，今年年内实现居住证制度全覆盖。目前29个省区市已出台居住证制度实施办法，全国共发放居住证4357万张，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立。今年7月1日，全国所有县市已全部启动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证效率，真正实现群众不再为办证来回奔波。8月11日，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李庆杰一行赶赴五矿集团，就中国五矿涿州科技产业园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座谈。座谈会上，市委书记王艳青一行首先听取了五矿集团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详细了解中国五矿涿州科技产业园产业方案相关内容及项目规划进展情况。双方与会人员就项目相关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表示，五矿集团和涿州市双方合作诚意很深，信心坚定，领域广泛。五矿集团选择在涿州投资置业是对涿州市的信任和支持。涿州市高度重视中国五矿科技产业园项目，每周重点调度，大力推进，全力以赴把项目尽快落地。他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企业和国家实验室进驻园区，希望五矿集团进一步优化科技园的产城比例，双方深入对接和研究相关优惠政策，加强沟通，尽快签订详细的项目协议，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市长陈宇表示，涿州市在土地、税收、人才等配套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支持。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好久不曾抬头看看天上月，原来月光也会让人如此。记得那年我们曾在月下雨中行走，如今却是人心爱却流浪。还是山盟的人一定还在地久天长，怎么我的渴望却早被遗忘。多想再次看见男人豪情与人柔肠，从未海枯石烂的梦想。星月已满，人不太孤单，空杯对月，何日把酒言欢。相爱若是荒唐，当初何必相识一场。抬头看看你都想想，红尘多少遗憾，到底哪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星空微亮，泪眼汪汪，思念今日更重，此时此刻月光非比寻常。 好久不曾抬头看看天上月，原来月光也会让人如此慌张。记得那年我们曾在月下雨中心中，如今却只任性爱去流浪。爱是山盟的人一定还在地久天长，怎么我的渴望却早被遗忘。多想再次看见男人豪情女人柔肠，重温海枯石烂的梦想。心月已满，人不得孤单，空杯对月，何日把酒言欢。相爱若是荒唐，当初何必相识一场。已满，人不太孤单，空杯对月，何日把酒言欢。相爱若是荒唐，当初何必相识一场。抬头看看你都想想红尘多少遗憾，到底那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星空微亮，泪眼汪汪，思念今日更重，此时此刻月光非比寻常。

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5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春色，俗人心休。青春